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七篇《凤凰眼》第一集。初五百弄香时，孟千姿让人把阎罗的尸体给带上，想看看会不会再来一次阎罗生阎罗，不过一直没有异样，只是见有尸斑腐坏，未见再生。新慈他们都等在就近的寨子里，见一行人出来还颇感惊讶。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在五百弄乡发生了那么多事，与我们都有隔世之感，在新慈这儿居然只是这么快而已。 孟千姿没有急着离开这片龙凤簇拥之地，暂时也在寨子里住下。安顿好之后，先联系了孟劲松，让他把水鬼的那个视频给发过来，然后神棍和江炼花了近半天的时间，从头到尾把那个视频给看完了。总体来说，孟千姿给他们的讲述已经囊括了视频的绝大部分内容，但视频的体量大，总有些地方是他忽略的。孟千姿没提到的内容里有三点相当重要，而这三点是把碎裂的版图拼接到一起的重要关键。一是那个他们来了，原来水鬼三江源漂移地窟之行，那些没有当场遇难但陆陆续续发病死亡的人，在生命末期病情加重时，大都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瞻望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他们总会反复念叨，甚至割破皮肉蘸着血写下一句话，叫他们来了。因为不知道这个他们究竟是男是女，所以用中性的他来替代。而水鬼自己也对这个他们做了种种推测，比如会不会是外星人，再比如地球上可能出现过不止一轮文明，这个他们是上一轮文明的人类，因着各种不可抗力最终走到绝处，然后试图重生自救。不能说这个推测就是错的，但神棍总觉得有点儿。江炼看出了他的疑惑，把视频暂停。 是不是觉得水鬼的推测很合规矩，很科学，一点都不像一个传统的老式神秘家族？ 没错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这几十年游历下来，接触过一些身世玄秘的人，这些人自有其气质，和常人迥然有别。但水鬼怎么说呢？他们明明是身具异禀，但形式和思维方式却和普通人差不多。 第二个重要关节是尸潮。水鬼长江鄱阳湖下的金汤穴里储存着大量的尸体，由这些尸体的服饰来看，各个朝代的都有，据说是不同时期的溺水者死后都被抓取汇集至此。而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尸身都保存完好，宛如沉睡，因为这些尸体是用息壤保存的。了解中国上古神话的人对息壤都不会陌生，山海经的海内经云，息壤者沿土字长息无限，故可以色洪水也。简言之，就是一种具备神奇活性可以自己生长的土壤，所以当年洪水泛滥时会有滚窃息壤治水的传说。因为息壤无限生长，洪水来得越猛，它就越能堵嘛。只可惜堵不如疏，最终治水失败，被鲨鱼与礁。而且不止鄱阳湖下的金汤穴，黄河湖口下的金汤穴好像也是用来储存尸体的，只不过储存手法不同。澜沧江或者扩大范围说湄公河下到底有没有，水鬼因为不敢再凭借祖牌下水了，就没能确认。但水鬼三姓一共三条河，其他两条都有了，这第三条大概率也是有的。这一段神棍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说的的确是息壤。神话里才有的息壤居然就这么突兀的出现了，而且被水鬼随口提及，平常的就像是提及家里的米粮。视频里还说到息壤的一个特性，它是最终会老死化成尘土的，但因为不断新生，所以生生不息。听起来 跟自体繁殖的脱去旧胎新胎幼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水鬼家这么神奇，我在这一行也混了几十年了，怎么就没听说过他们呢？ 要知道一个行业其实说小也小，神棍大半辈子都在这一行兜兜转转，转到最后很少有什么事儿是没有听说过的，人也都成了熟人，即便不熟牵藤挂蔓的总能攀上关系。就譬如山鬼，虽然他是最近才打入内部一举高升，但十几年前他就知道有这帮人的存在了。 可能水鬼是把自己捂得太深，藏得太好了吧。 要么说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是很重要的呢。换了之前，江恋看到这些只会觉得水底藏尸这种事儿阴森可怖，但现在一切皆有指向。滚切过熙壤，死后尸身不腐复生于金汤穴里，既有熙壤又储存了大量尸身，难怪孟千姿会想到他们来了。第三个关节是在三江源的漂移地窟里，有一个巨大的几层楼高的肉块太岁。这个太岁外部由熙壤环包，状如人的大脑，颅顶有个池子，形状就像歇进脑顶的大漏斗。池子里的物质都是水晶，液态的水晶，内部则有许多腔室，里头悬挂着成串的或浅或深葡萄般的挂串，那池水晶就经由一道道血管一样的脉管注入太岁内部悬挂着的挂串里。水鬼当时觉得这玩意儿是一切祸事的根源，用尽方法想要毁掉漂移地窟里的一切，甚至动用了喷火枪，但一切都是徒劳。水晶不怕火烧，不怕水淹，无惧任何力气，而太岁呢，是无知无识可以自生自长的肉块。江恋一边看视频，一边随手在纸上画着图示，神棍子在一旁不断的倒吸凉气，又大叫着： 不可能啊，地下挖出来的太岁我这些年见过不少啊，太岁哪会长这么大呀？而且太岁就是肉块，所以它有个别名叫巨肉，怎么可能在这里头还有枪屎呢？ 太岁是不是一种灵药啊？听说它又叫肉灵芝，吃了应该挺补身子的。水鬼当时怎么没有割两斤回来呢？元气大伤，补充点营养也好啊。 是啊，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太岁是一种神兽。 神兽？这一路以来遇到的神兽也太多了吧，龙、凤、麒麟，现在是太岁。太岁也是神兽？ 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太岁最早在《山海经》里被提到过。 又是《山海经》？ 对，《山海经》里提到骊山，说那里有熊、匹、文虎、豹、噬肉，噬肉呢也是太岁的别称。看出来了吧，列举的都是动物，而噬肉是跟他们并列的。另外，近代学者郭璞曾经标注过《山海经》，说巨肉形如牛肝，有两目也，食之无尽，寻复耕，生如故，连眼睛都有了，这还不是神兽吗？只不过这种神兽可能比较钝，都是肉块嘛，太胖了，所以不受后人喜欢，渐渐被遗忘了吧，就没能获得跟龙啊、凤、麒麟一样的地位。 哼，这世界对胖子的恶意真是源远流长，连神兽似肉而过胖都会被请下神坛然后被遗忘。 难怪水鬼忙活了这么久始终没理出个确凿的头绪来，这件事的很多线索根本不在水下，而他们竟在水里折腾，花再多的时间精力也是无济于事啊。这个丁盘岭真是水鬼的大功臣，一句找山鬼 才帮他们推开了对的那扇门。 正唏嘘间，有人推门而入，不看也知道是孟千姿。只有他进房车是不敲门的，理由还挺充分。 怎么又不敲门呢？ 我自己的车我还要敲门？你们要是不想让人进，你们敲上门呗。这么点视频看这么久，够我看两遍了。 这不是讨论呢吗？ 说着又就水鬼及其封闭一事向孟千姿发了一回牢骚，没想到引发了孟千姿的共鸣。 水鬼就是这样的，他们的行事和思维方式当然更接近普通人，因为他们根本跟同行不来往啊，守着自己那点开锁金汤的小秘密好像有多了不得似的。 不对，水鬼守的秘密才是核心秘密，所以他们必须最封闭最盲目。他们的封闭不是蠢，而是被引导设计的。 孟千姿没听懂，神棍也是一头雾水。江恋把自己画的那幅图给孟千姿看，孟千姿看了半天都不得法。 你这画的什么呀？完全是三岁小孩都能画的简笔画，看上去像一个花盆里有一个立体的方孔铜钱，铜钱脑袋上还立了个漏斗。 哼，我这是抽象画法，一解释你就明白了。那个肉山太岁其实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 江恋先指那个花盆。 嗯，这是熙壤，其实哪怕只是普通的土壤都有着神奇的力量，使得绿树生长，花蕾绽放，万物勃发。你可以把熙壤想象成是土壤的升级版，土是拿来种东西的，熙壤也可以，它就是个花盆底盘，用来养上头的东西。 拿来养太岁？ 土壤一般是用来养植物的，而太岁却是活的神兽，也许人家熙壤就是可以用来养活物呢。而且把体型正常的太岁养成了一座巨型肉山，这样想想，太岁体内有枪势也不奇怪了，成倍放大了嘛。缩回正常体型的话，那些枪势可能也只有拳头大小。 没错，第二部分也就是这个圆代表的就是太岁，但是太岁也不是主角，它是用来养护枪室里的那些东西的。这个方孔代表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又是和水晶融合在一起的。我说的就是这四部分，熙壤、太岁、水晶以及那些如葡萄串一样的东西。我们退一步想，水晶是干什么的？之前聊过，水晶能够存储意识，或者通俗点说，存储鬼魂的。意识是要跟什么结合的呢？魂魄又是要跟什么结合的呢？ 肉体啊。 所以那些葡萄串一样的东西会不会就是卵或者圆胎呢？太岁像一个胎盘一样给那些圆胎提供给养，所谓的自体繁殖只不过是圆胎抓取了这个人的一切生理特征以及所有意识，完美地复制出了一个健康的年轻体。 你的意思是阎罗吞吃了这个东西才能做到阎罗生阎罗的？也不对呀，阎罗不是吞吃了麒麟什么吗？而且他去的是昆仑山，这飘移地窟在三江源啊。 哼，这你都想不明白吗？三江源为什么叫三江源？因为是大河源头。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大河源头来自昆仑山雪水，三江源和昆仑山那根本就是在一起的。而飘移地窟到底是从什么地方飘出来的呢？它的起始位置会不会就是昆仑山呢？就好像家里头的扫地机在各个房间乱转，但是电耗完了总会转回到原地充电。也许阎罗去昆仑山选择的正是飘移地窟盘亘在昆仑山底的时候呢？至于阎罗说吞吃麒麟相关，这只是一个名称，想得大胆一点，礼记四灵中龙凤麒麟都已经灭绝了。既然说太岁也是神兽，而且有肉灵芝之称，那就是最好不过的营养供给体，难说是不是在借太岁的腹孕麒麟的胎。 借太岁的腹 孕麒麟的胎，那就是麒麟胎。麒麟胎是连着水晶的。 江炼知道神棍已经想到了，麒麟胎让人有自体繁殖的能力，原装的麒麟胎像一个崭新的芯片，完美下载这个人的全部意识，并复制更新这个人的身体。但太岁体内的麒麟胎不是原装的，它早已和水晶相融合，也就是说这芯片里已经有一个人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阎罗吃了麒麟胎之后，尽管成功做到了生阎罗，却招来了一个奇怪的，甚至心心念念要让他闭嘴的人。 所以我才说，水鬼守着的才是最核心的秘密，他们从一开始就被祖师爷给设计了，一直认为金汤穴是个保险柜，做了上千年的买卖业务，还沾沾自喜于这个生财饭碗，谨遵家族规矩，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以至于出了变故找不到任何人去求助，只能瞎子摸象一般白忙。可如果他们不封闭，而是像山鬼这样广交同行，这秘密能守得这么严实吗？如果不是钉盘岭传话逼得他们迈开了求助的第一步，他们现在怕是还忙着在三江源找漂流地窟呢，而咱们现在又会在哪儿呢？是啊，又会在哪儿呢？我可能还在武陵山里忙着钓肾珠，永远也钓不出道道来，因为武陵山的那颗肾珠是次品二三流货色。千姿应该在山贵斋百无聊赖地过着他的富贵生活，神棍呢，大概是在有物镇的大宅里面做科研吧，或者一头扎进另一件玄幻仪式。啊，冥冥之中一切皆有首尾，诸事都有安排。漂移地窟里的那个局，水鬼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带了喷火枪都没能破得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找对工具，那东西的死敌是山胆。 但是山水不相逢。 没错，山水两家一开始就被要求互不来往，其实山鬼家多少也被老祖宗给设计了，首先连做王座的都不知道山胆的功能是什么，只知道要供着，尽量别去动它。其次，你们一直以为山胆在第三重山，要不是当时神棍在，谁能知道那个山胆是假的？ 孟千姿愣了好一会儿，以他自小培养起来的对山鬼奶奶的感情，一时间还真不能接受自己是被设计的。 有什么事儿连对自己子孙都不能说呢？明明白白说出来，让子孙执行不好吗？ 哼，应该是疑心太重吧。说是子孙，上千年下来隔了多少代了，有些不孝子孙连祖坟都刨，换了你敢把大事交托出去吗？ 这倒也是。 这让我有一个想法，山水两家起初是一头的，也从来没有过节和矛盾，他们共同布置好一切之后，相约就此陌路，只要山胆不出，飘逸地窟永远安全。但是他们还不放心，所以在崖上设了个岗哨。 就是那个洞神。 洞神就是他们的马前卒，而白水霄只不过是马前卒的小喽啰。现在我们再说回山胆，明知道有他在，飘逸地窟就不安全，为什么不毁了他呢？ 毁不掉吧，水晶就已经很特殊了，喷火枪都干不掉，山胆这种物质更加不知道怎么对付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毁不掉，落在别人手里又不放心，只能自己想办法收着，怎么跟后人交代这个问题呢？绝口不提吧，怕后世出了个不知轻重的，抛山是好奇带出去，如实交代吧又不行，只能模棱两可，告诉你这东西很重要，别去动它。 可惜了，精心布置如斯，也没能算到孟千姿抛山时把神棍给带进去了。毁不掉这话触动了神棍的心事。 还有那七根凶茧也是毁不掉，连大圣人老子出面也只能暂时封住。这箱子里的东西好像都是很难毁掉的。 哎，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山胆在山鬼手里，箱子被矿家人带走了，而七块兽骨根本不知流落何处。 这三条线从来没有交集，似乎是有人布局，不想让这些东西聚到一起。 而且一般而言，箱子里的东西才重要，但这件事里连箱子本身都有邝家人世代守着。 如果这些东西能重归箱中，会怎么样呢？ 都归入箱中，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因为本来就都在箱子里，后来箱子被偷了，东西才被瓜分的。 这可不一定，别忘了，你手捧山胆石出现过幻象，你的幻象里远远不止这一口箱子，天上还飞着龙呢。但现在龙去哪儿了呢？那其他的箱子去哪儿了呢？那些箱子里又装了什么呢？不会是龙背着那些箱子飞到另一个维度的世界里去了吧？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